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作者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。 《龙骨焚香》第七篇，凤凰眼第九集。天上有很细的一牙月亮，云气在月前月后慢慢游走，几道探灯和手电光虚弱地穿透黑暗，光柱里细小的浮尘戒指上下浮舞，有风吹树叶声，有不知道哪里传来的滴水声，唯独没有人声。近20个人原地或处或坐，呼吸极细，干咽唾沫的动作都轻了，步话机也没了声响，只余下丝丝的电流音。不过倘若听得够仔细，还是能听到话筒深处那压抑着的喘息声。青铜盖下方的怪异刮擦声也消失了，感觉上像是因为上头的刮铲堕踏惊动了下头的什么东西，而当上头安静之后，那东西也就重又遁去了。过了一会儿，坑底的那一干人终于有了动作，但也仅仅是动作。他们互相使眼色，极力扭曲面部的肌肉以传递信息，像演哑剧般走路时只拿脚尖轻轻压地，还有人索性脱了鞋拿光脚掌捏捏行走，到坑边时便死抠住泥壁往上爬。坑沿的人反应过来，赶忙探下身来帮忙，或拉或拽。中途也不知道是谁踏脚不稳，将泥壁间嵌着的一颗小石子踩落下去，那小石子哐当一声砸在青铜盖上，这还不够，还弹滚了一下，青铜盖上便响起了初时清亮继而绵长的悠悠震音。一瞬间所有人都变了脸色，屏了呼吸，止了动作，心跳就跟着那小石子同一幅度起落。好在这声响慢悠悠荡尽，并没有引发什么异常。很快除了江恋，一干人都爬上了坑沿，而且爬的时候不觉得，现在站上平地了反而心慌气短，一阵腿软，都三三两两地蹲坐下去。孟千姿没说话，只是朝坑底的江恋不住招手，示意他赶紧上来。江恋向他打了个手势，表示不忙，让他放心。 都逃上去干什么？上去了不还是干站着，在下头才能看得仔细，只要尽量不发出声音，应该还是安全的。话又说回来了，难道发出声音就一定不安全吗？哼，连那东西的面都没见过呢，仅仅只是怪异的声响，居然能把近20来号人吓得腿软。难怪有人说，这世上最吓人的，从来都是自我脑补。 不过江恋也不敢用工具了，他蹲下身子拿手去扶地上的土。孟千姿原地干着急，但江恋既不上来，他也没办法，又不能贸贸然也下坑。如果大佬都下坑了，其他人敢不跟吗？那岂不是白爬上来了？孟千姿皱着眉头看了一会儿，吩咐貔貅 拿双安全手套过来。 待手套取来，孟千姿打了一个极低的呼哨，引得江恋抬起头之后扔给了他。泥土如湿，还夹着细石尖沙，江恋一直拿手推抹，确实吃力。他扬手抓住手套，朝孟千姿笑了笑，先把手套夹在一侧腋下，两手在裤边擦抹了一会儿，才又戴上了继续。刚刚那一波人其实已经差不多铲挖到底了，江恋做的只是收尾清理。坑沿上的人一来担心，二来好奇，都探身往下瞧，有条件的用望远镜，没条件的就用手机的拉近放大功能，越瞧越是心惊。这坑底除了那口棺材的所在之外，全是青铜盖，这盖子并不是一块块拼接的，而是个整体，一丝一毫的缝隙都没有。如果没猜错的话，当年这青铜盖是直接拿铜枝浇筑成的，浇筑时急促而又粗糙，以至于表面并不十分平整， 布满了让人不舒服的褶皱，有些像狰狞疤痕，有些又如暴突的皮筋肉膜。而且江链已经倾到坑底的边缘处了，那青铜盖却还在继续蔓延深入土里，也就是说你根本不知道这青铜盖有多长多宽多大面积。眼见没什么好清理的了，江链向坑沿上招了招手，貔貅垂了条绳子下去把它拉了上来。站在坑沿向下看，比之前在坑底时感觉又不同，尤其是那第三口棺材孤零零高突出棺底，极其怪异。江链指给孟千姿看，同时压低声音说， 这青铜盖估计是没有什么可能撬起来了，动用大型机械也不太现实，看来看去那口棺材反而成了唯一的入口。 还真的像道门，开棺即是进门。 看着看着，孟千姿几乎有了错觉，觉得棺盖正在以一边为轴极缓慢地开启，又觉得下一秒那棺盖就会砰地飞弹出来，而棺材里会涌出极为可怕的事物。 我可以强硬要求生虎挖坑，却不能下开盖的命令，事情太诡异了。我带人办事儿，可不能办成水鬼那样，别说是全军覆没了，就算是零星死伤都会很难接受。 进不敢，撤又不甘心，孟千姿下令就地扎营。因为天气预报说晚上还会有雨，地面扎营不太合适，陆三明便安排人手在树上扎营，又吩咐貔貅想办法把那个坑口给盖住，否则下雨是砰砰砰的，青铜盖被砸得频发震响，又引来那个未知的玩意儿，可就糟糕了。趁着一干人扎营的时候，江链联系了神棍。神棍自打步话机里出现江链怒吼那句别说话都别说话之后，就一直没敢出声，几乎都要把耳朵塞进听筒里想听听这头发生了什么事儿，却只听到风声树声。越安静越可怕，神棍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，差点就要以三重连办的身份带着人拄着拐往这边来了。而今听到江链的声音如释重负，接连拍了好几下胸口。听完江链的叙述，又看了发过来的照片，神棍也是云里雾里，半晌才说了句， 哎，这应该不是墓吧？如果正儿八经的墓室得有个基本造型吧，哪怕是坟也应该有个墓碑吧。 谁知道呢，万一是墓呢？万一那棺材盖打开下头是个千人冢万人坑呢？ 哎，还有啊，你确定那是个青铜盖子啊？ 差不多吧，看着像。还记不记得悬胆峰林的崖口也有很多青铜支架，方便崖顶的绿盖集结成型，跟那个材质差不多。 这个就是问题所在，你想想啊，青铜器大量被使用是什么时候啊？要知道战国末年的时候，中国就已经盛行铁制品了。 嗯，不用你说我也看得出来，那玩意儿有些年头了。那三口棺材怕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了，也不知道是什么木质，在南方这种多雨易进水地带埋了这么久，居然不朽也不腐。 哎呀，我不是要说这个，你说到悬胆峰林让我想起了蚩尤，传说中蚩尤一族善冶铜铁，那个时候皇帝都不懂这个技术，蚩尤部落依仗着青铜武器那是所向无敌啊，皇帝起初啊一直是落败的，九战九不胜。 江炼心中一动，他只看出那青铜盖年代久远，但神棍进一步圈化出更具体的时间了。 你的意思是这儿跟悬胆峰林那儿一样，都有可能是蚩尤一族的手笔？ 咱们呢绝对是找对地方了，在悬胆峰林找到了山胆，牵出了阎罗，由阎罗和段小姐之间的关联又找到了这个凤凰眼，这个凤凰眼底下要是没东西，哎，我把头割给你。 这什么怪癖， 赌输赢不赌点实在的，硬要塞我一个头。 可能是跟山胆一样神奇，甚至啊，比山胆还要更重量级的东西。哎，孟小姐呢？这临门一脚了，她怎么扎营睡觉了？ 看得出来，山鬼是不愿意动人坟营的，更别说去开棺乞丐了。 哎呦，这不是坟呐，这是一种障眼法，就好像在玄胆峰林三重山有块假山胆，那是诱骗让人止不回头。你想想，挖凤凰眼，一挖挖出个棺材，那五成人觉得损阴德，自然就止步不挖了。再挖，挖到第二口，哎呦，那觉得晦气极了，这又有三成的人放弃了。挖到第三口的时候啊，我跟你说，九成九的人都得崩溃。 这倒是，山户刚刚那一连串的情绪变化和神棍的描述基本吻合。 这就是对方的诡计，不能让他们给骗过去。你跟孟小姐说，哎呀，她不像是不敢冒险的人呐。 这不是敢不敢冒险的问题，在玄胆峰林我们知道要找山胆，目标明确，当时只有我们三个人，千姿只对自己负责，下决定很容易。但现在，第一，根本不知道要找什么，底下又有那么诡异的怪声，换了你敢冒险？你要跟我说箱子就在下头，那我咬咬牙也就下去了。但箱子在昆仑山，我这条命就算要丢，也得丢在昆仑山吧。第二，他要对太多的人负责了，他做什么决定，意味着那十几号人也得跟着他一起，他敢吗？稍有不慎，就是一条人命。 那凤凰右眼这条线就怎么算了？ 看看情况再说吧。 挂了电话，江恋向营地过去，估计是忌讳那个坑，营地特地避开了一段距离。江恋的想法里，在树上扎营大概就是搭个树屋，近前一看简直叹为观止。近二十号人的营地分布在三四棵枝干粗壮、叶片繁茂的大树上，没有树屋，树上高低错落，像是垂挂着一个个鸟笼。他上树细看，才发现是一个个防水的锥带，因为没有平顶，雨水会顺着锥面泻下，顶部就不会承压。底面有折叠塑料板，非常轻便，但材质挺硬，张开后人可以坐进去，把锥带侧面的拉链一拉，自成一个封闭的小天地。如果喜欢荡悠悠的感觉，只顶上悬垂的那个受力点就可以，想要稳固些的，可以另外加两道不同方向的牵引绳，绑在不同的方位，三点支撑。孟千姿已经坐进高处的一个锥带了，手边还亮着手电，锥带里满都晕黄色的光。她垂着眼帘，长发拂落，像坐于佛龛，连眉眼都多出几分脱俗气质来。江恋往上攀了几步，停在他面前，指了指锥带。 你们山鬼这个挺有意思啊。 哪儿啊，只能坐躺，身材特别瘦小的人才能蜷着睡，这睡笼还需要改进。 哈，还真有个笼子。这事儿你怎么想的？ 江恋不多啰嗦，直奔主题。孟千姿朝他勾勾手指，江恋哭笑不得，并不想配合他，但下意识的还是靠了过去。 我还是想着能下去看看，就是 起棺开盖，说出去太难听了。 这倒不是主要问题，明眼人都能看得出，这多半不是棺材了。我想的是怎么下才最安全。我们进来的太仓促了，野营的装备是足够了，但对阵的装备不够。水鬼下漂移地窟还带了喷火枪呢，我们总不能拿着仙铲和匕首下吧？ 有道理。那东西如果是活物，算山兽吗？如果是山兽的话，千姿金灵在手，管它是什么东西呢，都不足为惧了。 我也想过这个问题，但那个坑已经有四五米深了，不知道那个青铜盖有多厚，那东西还在更底下，这种地底下多半不归我管。 也是啊，这跟天坑还不同。人家天坑虽然也是腹地形，但好歹头顶是天啊。而且那些悬胆风林最早是因为底部时空才从地面塌陷下去的。 我和陆三明商量了，明天一早就联系六妈七妈，他们是后援也是略阵，再调一批上档次的装备来，就比如那个棺材口，那下头封闭了那么久，你知道是个什么情况，会不会有霉菌未知的病毒，那至少也得有生化服吧，还得弄个探路机器人，还得有夜视摄像什么生物侦测功能吧。 哼，有钱人啊。 那当然，科技发展了就应该以科技来便利一切，什么年代了，探毒器还放只鸡进去，探路还靠人肉滚吗？那个你的。 说着孟千姿示意了一下底下的一处锥带，江恋寻向看去，自己那个锥带离他不远，一米多吧，矮了也有一米多，晃悠悠的，只顶部受力悬吊。 为什么我在你下头？ 你还想在我上头？ 都是成年人了，于一些隐晦的段子多少知道点。孟千姿话刚说完，忽然意识到有歧义会让人想歪，当然他已经想歪了，脸颊隐隐发烫，但他假装什么事儿都没有。 江恋未必能想到的，他没留意的话也就这么过去了，本来嘛，很正常的对话，对话不歪就是心歪。 江恋偏偏就想歪了，他装着不动声色，还反思了一下自己。 看千姿那坦然面色，人家就是正常反问，自己想东想西，可见不太纯洁。 好，那我就在下头好了。 哎呀，不对不对，不该去打他的话，真是越打越歪。 晚安。 于是江恋又咳嗽两声，伸手麻利的下去，钻进了锥带，仰头向他道了声晚安，嗤啦一声拉上了拉链。孟千姿也不说话，偏等他把拉链都拉好了，才又叫他：“ 江恋。” 江恋露了个脑袋出来：“ 什么？ 你知道为什么把你安排在那儿吗？”“ 为什么？” 江恋正寻思着，就见孟千姿探出身来，一手扶住树干，一手往这推。江恋顿觉不妙：“ 哎，过分了啊！” 他期盼着孟千姿长了条小短胳膊，然而并没有。孟千姿胳膊老长了，只那一推，江恋就连人带龙在树上悠悠荡开了。孟千姿咯咯笑着，江恋自我安慰：“ 全当找回童心，荡秋千了。另外，以后不可轻易钻进别人的笼子。” 孟千姿作弄了一把江恋，反把自己给弄精神了，在锥带里左倚右靠的，就是睡不着。好不容易睡去，天上又开始落雨，哗啦哗啦，还伴着风，甚至起了雷响。他的锥带有三根固定绳，还是止不住摇晃。他又想起了江恋，于是在梦里都在给江恋绑牵引绳，看到自己被雨水浇得透心凉，还拼命伸着攥了挂钩的手，想勾住江恋锥带上的环，但江恋随着锥带急舞，摆锤一样的在他面前摆过来摆过去，每次他都勾不住。然后便是雷响雷响雷响，孟千姿猛然睁开眼睛：“ 不对，这不是雷响，是那个青铜盖在被什么东西猛然撞击。” 他一把拉开锥带拉链，翻身下树，到树体时看到江恋也下来了，其他锥带里的人估计还没有反应过来，大半都还在睡着，也有觉得有蹊跷的，纳闷的打开了手电。雨还在下，顷刻间便把孟千姿浇了个透心凉。他一路向着地坑边狂奔，才奔至中途，那震响声就停止了。孟千姿心里一惊，下意识停步，但瞬间又反应过来，跌跌撞撞冲了出去。到近前时，就见原先盖在地坑口的大帆布已经揭开了，职业的人外加几个山户，有傻站着的，也有跌坐在地的，都面无人色。 怎么了？ 他也不当真指望他们打，脚下不停，直冲到坑边，探头看时，只觉得脑子里嗡嗡有声，那第三口棺材已经不见了。确切地说，被什么东西撞了个七零八落，一堆密密麻麻的白骨，还有披散裂开的木头。这要真是口棺材，里头葬着的绝不止一个人，而是层层叠叠，你挨我挤。原先棺材停滞的位置破了一个大洞，打眼望去只知道黑漆漆的，似乎还在晃着水光。孟千姿回头看那几个人，厉声喝了句： 发生什么事了？ 江恋也到了，闻言止步，先不忙看下头，也去瞧那几个人。有个胆子大些的结结巴巴地回答： 沈先生在下头。 沈先生？神棍？ 孟千姿只觉得一股凉气从心头升起，这才注意到除了职业的山户，另外几个山户并不是他进山时带进来的，而是他留在营地做后备，顺便照顾神棍的。 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原著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